放下武器。 沈军这话是对着华淼说的，所有人都将视线转向了华淼。照着目前这个情况，只要他有个轻举妄动，对着他的警察都会开枪。这个仓库里现在只有手电的光线全冲着华淼，反而让人看不清楚他的表情。郭林隐隐觉得有些事情很不对劲儿，华淼隐在强光之下的脸上竟然很诡异地浮现了几分笑意。郭林本来觉得自己看错了，可是没有给他机会，下一刻随着枪响，他只觉得胸前伴着冰冷的剧痛。等他反应过来，华淼已经在乱枪声中倒在地上，至死都是一张惊异非常的脸。郭林无力地扶着身后的墙，旁边耿伟的高呼和沈军他们冲过来的表情都变得很模糊。他下意识往旁边看了一眼，只暴露在他视线里的乔家也满脸骇然。于是他摇了摇头， 走，快走。 声音虽然不大，但是很冷静。乔家现在还在保释期，他不能被沈军他们发现人在这里。乔家是个无信仰者，当然需要的时候他满天神佛也不介意挨个求，但是追根究底，他觉得这些东西没有一个靠谱的，连人都不信，何况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。真要说乔家唯一信仰的就是人性，他觉得这是掩盖不了也抹杀不了的东西，好比人求生是本能，自保也是本能。但是郭林中枪之后那句快走，却第一次让乔家感觉到了信仰的倒塌。他没想到郭林会中枪，当时那种情况警方已经基本上控制住在场的所有人了，除非华淼想自杀，不然他那个时候开枪就是找死。而且乔家觉得自己并没有会错意，华淼当时是有缴械投降的打算的，他举着枪的手明明有一个下放的动作。也或许就是因为都觉得华淼是打算认栽了，当时枪响的时候所有人才会反应不及，包括郭林在内。乔家眼里看着郭林胸口的血冒出来时，整个人几乎愣住，最后是一堆警察围上来的时候，他才感觉到渗透到四肢的紧张和僵硬。耿伟在紧要关头踹了他一脚，总算是让他来得及在被其他人发现之前从窗户跑掉，但是没敢走远。乔家就靠在仓库边上，一直看着救护车到了，被好几个人围着的郭林被送上救护车，他才就着夜色的掩护离开，但是心里觉得很不舒服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不舒服。 不去先走，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 乔简很多年没见过乔家发呆了，印象里还是他很小的时候，有一次兄弟俩没有饭吃，乔家领着他在天桥上站了很久很久，一句话都没说。乔家看着来来往往的车流时，脸上流露出的那种茫然，让乔简很多年来都忘不掉。今天乔家自从进门之后，脸上就是那种表情。不过比起乔简记忆里的，他觉得今天的乔家还有点烦躁，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的抽烟。 哥， 乔简看乔家这样有些担心。乔家抬头看了乔简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可是最终没出声，这样子有点吓着乔简了。烟雾被吸进肺里，留下一堆刺激并同时麻痹着神经的物质再被呼出来，喉咙里透着紧涩的干，像是在压迫乔家的声音，让他没有办法自如地开口说话。他不舒服地喝了口水，继续抽烟。 乔简，我是不是个挺没良心的人？ 啊？ 这么多年我没朋友没情人，除了你之外连个熟人都没有，你觉不觉得其实我挺烂的？就算做大哥也没真正关心过你， 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弟喜欢吃什么。 乔简挨着乔家坐下来。 哥，你到底怎么了？ 我今天碰到一白痴，自己都快挂了，还有心情管其他人的死活。我这辈子最讨厌欠人情。 从最初碰见郭林，他脑子里就算计着大家桥归桥，路归路，等案子结束了，大家不拖不欠，最好以后老死不相往来。偏偏这一次次的机缘巧合，总是要跟他扯在一起。算来算去，最后这笔烂账就开始越扯越不清楚。但是他们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，一黑一白，一兵一贼。只有乔家自己心里头清楚，到今天为止，他都没真正发自内心的想去帮郭林，也没试过拿郭林当自己人。就连华淼这件事他如此关注，也是因为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郭林真出了什么意外，他摘不干净。华淼这几天基本上都是跟着他同进同出，警方要是卯足了全力追查下去，他很难撇得清楚。而到时候，暴风是肯定不会管他的死活的。他是不希望郭林死，可也没想过跟一个警察论什么交情。或许是有过很短暂的时候，觉得郭林这人跟他所遇到过的其他人不太一样，所以挺感兴趣。可等真正寻思过来，心里头那根地界线依然清晰地留在那里。说到底，他不信有人会真的把他当回事儿。那种被人惦记着的感觉，这么多年除了乔简，乔家没从谁的身上感觉到过。可是郭林中枪之后那句快走，让乔家现在很茫然。其实这不是第一次，真要想想，郭林前前后后豁出命救他好几回了，这人图什么呢？乔家一边抽烟一边眯起眼睛，看着眼前缭绕不绝的烟雾。郭林就算再想破案，也用不着这么对个线人，他们是线人不是卧底，永远不会站在一个战场上，真到了紧要关头是不会顾着彼此死活的，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警察因为线人的出卖而出事儿。反过来，被警方卖了而横死街头的线人也不是没有，他们之间只是自己为自己打算的不得已，等到可以有选择权的时候，谁也不是谁的首选。至少他以前都是这么认为的，他也觉得郭林认同这一点，结果竟然不是。换了是乔家，他不会在自己已经挨了一枪之后还有空去管别人怎么样了，最多会惦记着乔简，那可是他亲弟弟，而他跟郭林说白了什么都不是。乔家没想到自己竟然还有负罪感和感动这种情绪，真要说似乎郭林也没做什么了不得的事情，可他的心里就是平静不下来，干脆捂着半天脸。乔家靠在沙发的背上，动作越发缓慢地抽着烟，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都是郭林的脸，抹都抹不掉。 妈的，我这是中邪了吗？ 烦躁开始逐渐的叠加，乔家就算盖着半张脸，也还是掩不住不受控制的情绪波动。乔简在旁边看着，试探性地问了一句： 哥，是不是林哥出事了？ 林哥这俩字儿就如同踩着了乔家的尾巴。 为什么觉得是他？ 乔简被吓了一跳，他愣了一下，在乔家逼问的视线下迟疑地开口： 没什么原因， 只是种感觉。隐隐觉得能让乔家这么坐立不安的人似乎也只有郭林了，而自己都快挂了还担心别人这种事儿，在乔简的认知里好像也只剩郭林做得出来。乔简解释不清楚，可在乔家这里却莫名的挺有说服力。他盯着乔简看了半天，最后自嘲地笑了一下，一歪头干脆倒在沙发上，不知道是感慨还是为了别的，长出一口气。他下意识地摸索着手里那个郭林送给他的火机， 不知道郭林那一枪到底有事没事。 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 八街李路，混音绅士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